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今集咧，我哋继续介绍日本诗人金子美玲嘅作品啦。 系啊，金子美玲嘅诗咧喺日本咧就被称为治愈系啦，吓，即系日语有呢个讲法噶嘛，即系可以宽慰心灵啊咩咁样。 吓，我觉得越睇就越深刻。 嗱，就系咁样啦，我就觉得其实叫佢治愈系有啲误会吓，反而咧最近咧台湾有一个词咧。用国语读都是治愈诗，但是导致的治愈呢是忧郁的郁、 哦、 即是导致你忧郁的， 即是广东话就是治郁， 是治郁系，其实它真的治郁系。咁我话、如果你有抑郁症就最好不要看咁嘅诗，都几凄凉啊。但是呢，比如话我哋依家要讲翻佢早期嘅诗，即系佢一啲成名作啦吓。咁都几奇怪嘅，比如话跟住要讲呢首大鱼呢，其实係俾收入日本小学课本㗎喎。 哦，係呀，咁厉害。 但係我哋读一读点解收入小学课本会係一首咁样嘅诗。 大鱼，金子美玲。朝霞映红天际，渔船丰收归港，大次子的沙丁鱼盛满仓。海边像过节一样，可是在大海里数不清的沙丁鱼哭哭啼啼去奔丧。 大鱼就是金子美玲的作品。 嗯，首先这首诗令我们想起一些日本的风俗画啦，好热闹的情况，丰收啊，渔船丰收归航，哇，装满晒沙丁鱼，咁呢啲好典型日本北部，佢系金子美玲都系日本北部嘅人，即系嗰啲渔村嘅生活嘅一副乐洋洋嘅景况吓，好似过节咁样。 嗯， 但系佢跟住北风一转，佢话哦，你哋人类捉咗咁多鱼。你有冇谂到依家大海入边就开紧场丧礼呢？ 嗯， 系好多啲嗰啲未死嘅鱼，可能系仔女，可能系父母，咁咧佢哋已经就喺度哭哭啼啼咁样去奔丧吓，即系去参加咗丧礼。咁摆喺一个渔业好重要嘅角度吓，都几反讽呢首诗。 点解又会挤呢首诗喺课本？ 系啦，我就谂啊，拣呢首诗入课本嘅人，佢到底系想劝喻？日本嘅少年将来唔好捕鱼呢，因为我哋知呢，如果有留意新闻，即係国际间一直都叫日本唔好滥捕，尤其捕鲸。 係呀，鲸鱼。 但係日本一直以系传统为名义，即係捍卫㗎嘛。咁我諗日本人嘅矛盾性都喺呢首诗度出到嚟啦。因为你喺前面，如果从人嘅角度嚟讲，丰收喎，啲穷人又都有钱赚，有得食喎，又好似无可厚非咁。但如果从一个诗人嘅人本主义嘅角度，即係从诗人嘅人，唔係人道主义啦，可以讲係即係生物道主义呢，咁样讲吓，你又觉得原来你哋嘅快乐都係建立喺其他生物嘅悲伤上面嘅。 係。 可能日本呢一代一代嘅年轻人读咗呢首诗，将来都可能会厌恶呢种滥捕嘅方式咯。 不过就好难揣测点解佢会挤呢首大鱼喺佢哋嘅课本嗰度咯，真系。 亦都系佢最出名嘅一首诗，其实呢首诗系佢嘅成名作。 大鱼，跟住我哋要听雀妈妈。 雀妈妈，金子美玲。一个小孩儿捉到一只小雀，小孩儿的妈妈笑嘻嘻的看着小孩儿换小雀。雀妈妈飞过来，站在屋檐上。雀妈妈不飞也不叫，静静地看着。 雀妈妈，金子美玲的作品。 雀妈妈又在另一个角度来写上一首诗的主题。 佢好好克制，佢成首诗呢完全係冇评判啦，佢就係讲緊小朋友捉到一隻雀喺度玩，小朋友嘅媽媽呢就好开心咁睇住你玩雀、嗯、但同时呢雀仔嘅媽媽呢佢喺上面就望住呢一切，佢又唔飞又唔叫，哇嗰种凄凉，即係因为雀仔佢都知道佢冇辦法救到佢嘅仔， 係呀 係呀，咁但係大家都係就好似陶渊明，我令我諗起陶渊明呢寫俾佢嘅仔嘅诗入面咁讲，佢话你係人子呀，你的仆人都是人子， 嗯， 他叫他的仔不要对仆人那么恶， 是 啊，他都是有妈生 的，是 心教，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是啊，是那大家都是为什么但是为什么这个母亲，人类的母亲又可以这么残酷呢？为什么人类母亲不会说去制止他的仔，说不如放了一只雀仔啦，这样呢？那这种真是人的无奈，那在一个旁观者金子美玲的眼中呢就会完全显示得出来啊！咁原来每个人咧都系喺自己母亲嗰个岗位上边，咁呢个人类母亲佢又觉得好开心，佢觉得个仔开心，佢又开心啊！但系雀仔嘅母亲咧就完全无能为力。 系啊，同埋我最最唔开心系睇到嘅话，佢不飞也不叫，静静地看着啊嘛。 如果佢系只鹰，佢 系 只鹰，可能就扑落嚟啦，系咪？但系佢系只雀仔，佢仲可以点样咧？就系、是、咁样。 哎呀，真系好无奈啊！ 好悲，下面嗰首仲悲，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系雀妈妈之后，我哋有老母鸡。 老母鸡，金子美玲。一只老母鸡站在荒凉的田野上，老母鸡一直在想。那些被卖掉的小鸡仔现在过得怎么样？田野里长满荒草，草丛里有几棵结了籽儿的大葱。老母鸡的羽毛是白色的，有点儿脏，它站在荒凉的原野上。 老母鸡就是金子美玲的作品。 我哋记得上一集咧，Echo 你问我话啊，金子美玲嘅女，有冇睇过佢嘅诗？咁我就谂到呢首诗，当时你同我讲，我就谂呢首诗。呢首诗佢就谂一只老母鸡咧，剩翻佢一只，因为点解咧？可能仲留住佢生蛋啊， 系 主人仲留住佢生蛋。佢企喺荒凉嘅田野度，佢一直喺度谂嘅嘢，唯一谂嘅就系佢啲鸡仔一只只咁被卖咗出去，到底依家过成点咧？但系佢唔敢谂系咪会俾人食咗啊？定点吓？佢只会谂系啊，佢依家可能都有人养住佢啊，生蛋啊咁样啦，好悲伤啊！真系人类变成咗生杀予夺嘅主宰啊！吓，完全系唔会谂到。我哋好隨便，即係如果喺農村，好正常嘅生落嚟雞仔分俾人或者賣出去，就好似我哋養貓生貓仔分曬俾人咁一樣啫嘛。咁我都覺得好殘忍嘅嚇，一生落嚟嘅貓仔就送咗俾朋友啊，可能呢一世都見唔翻佢媽媽啦，就係呢樣嘢。咁我尤其諗到就係話荒涼嘅原野，點解咁荒涼？佢入邊有專門咁短一首詩，佢有一段講。描述呢、這个佢荡开一笔，唔去讲只母鸡，亦都唔去讲啲鸡仔，就讲个田野入边生满晒荒草。咁但系荒草入边咧，有一啲大葱都结咗仔喎，即系都系大葱都系妈妈。虽然佢系荒草，但系咧你会感觉诗人嘅心境，同埋呢只老母鸡嘅心情，就好似周围嘅荒野咁样，一片荒芜。 系， 因为佢知道佢永远都唔会见到啲鸡仔。亦都唔会知道啲鸡仔嘅命运系如何， 佢净系负责生同埋孵， 系啦，所以我哋人类真系罪孽深重啊，所以你要真系好似比如话藏传佛教咁样啦，杀生咧或者做呢啲咁嘅事情，都系要祈祷一下啦，系，即系赎下罪咯， 有冇用咧？咁样， 呢种有人当然话系伪善啦，咁都冇办法咁。万物的循环就是这样，但是你的心可能要保持一些，比如说不要糟蹋食物啊，样就是如果我们教导我们的小朋友可以是这样， 不要那么浪费、啊、 因为都是生命来的嘛。 但这首诗是很荒凉的感觉啦， 因为它里面有一些所谓，如果在文学里面叫逆笔，就是 佢支筆寫寫下，突然間蕩開一筆去寫其他嘢。譬如佢點解突然間又寫嘅老母雞嘅羽毛係白色嘅呢？ 但係有點 而裝，又有點 而 裝。你會諗佢係即係你會越靈越現啊！個場景出現喺出現咩？但係一隻白色嘅老母雞喺度懷喺度想念佢啲雞仔，即係又有啲似一個日本嘅母親嘅形象。 系，我又谂起我细个嘅时候都有屋企都有养鸡啦， 我都养过啊， 又系母鸡啦，咁我就好开心，听到咯咯叫嘅时候咧，就去知道佢生咗蛋，咁我就好开心去攞起啲蛋。令我谂翻起头先雀妈妈嗰首诗啦， 系啊，你攞只蛋就执去俾你妈妈啊嘛，咁啊大家好开心，啲人类好开心啊， 嗱，听完老母鸡之后咧，跟住落嚟我哋要听神叫。 神轿，金紫美玲，红灯笼还没有点上，秋天的庙会的黄昏，换累了回家楼，爸爸总是家里的座上宾，妈妈总是家里最忙的人，天黑了正觉得有些寂寞，忽然听见台神轿的欢呼声，就像一阵大风从后街上吹过。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神轿，金紫美玲的作品。 啊、神轿，如果有去日本参加过啲咩祭咩祭嗰啲咧，你都有见过啦。大家抬住一班壮男啊，抬住一个轿，轿上面坐住神，咁样咧就哇，大一齐叫住号子咁样喺条街度巡游，好热闹，好热闹嘅景象。但系呢度系讲紧热闹过后系乜嘢？热闹过后呢，哇，其实有两句喺小朋友眼睛睇到嘅。 嗯嗯， 佢屋企，哦，爸爸永远系家里嘅座上宾啊。 嗯， 即系永远都系坐喺度。咁日本以前，依家都可能差唔多。咁个妈妈就喺度忙出忙外，喺度煮饭啊、洗碗啊等等。咁爸爸咪坐喺度饮下酒、食下嘢咁样，即系嗰种男女嘅彻底嘅唔公平啦。咁如果再投射喺金紫美玲身上，就更加系啦吓，即系佢。佢老公仲會去家暴對佢，其實上集我冇講嘅，其實令佢痛下決心要離婚嘅，亦都令佢可以其實係可以離婚嘅，就係佢老公喺出邊尋花問柳，仲要將性病傳染咗俾佢。哇！真係好慘慘，即係點會有咁遇人不淑去到咁嘅地步？即係一個用我哋講話，即係一個人渣碰到一個人渣。 嗯嗯，呢、啊、首詩佢講話爸爸即係座上賓啦，個賓字用得好好、 啊、喎。係啊，座上賓即係佢好似間屋同佢無關咁、啊。我嚟到 冇錯， 我嚟到玩嘅就係個爸爸，即係永遠就係媽媽 賓客嚟，係 咯、 啊， 媽媽先係屬於呢個屋企嘅。咁但係小朋友佢唔識判斷噶嘛，佢、唔會話去批評話，爸爸唔做嘢嘅咁樣。係，但係佢就係咁呈現出嚟，但係。慢慢小朋友其实都长大了，他都知感觉到有些东西，他天黑了之后呢，他觉得很寂寞，好像遥远处还有这个节日的声音，往往都是这样，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即是节日的时候小朋友呢夜晚被强迫睡觉或者怎样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寂寞，喂，大家都在玩，为什么我要这样啊，这样。最后、哦、一片虚无，一场大风吹过，将所有东西送走了。 系，仲要隐约即系听到个话，即系大家抬呢个神轿嘅欢呼声。 系啊，越系咁样，越系反衬到你嘅寂寞。 吓、啊，神轿吓、啊、就系、是、呢首诗啊。跟住我哋要听《太阳光》。 太阳光，金紫美玲。太阳的使者排好队，从天空出发，途中遇见了南风。南风问：出差吗？一个诚实的使者说：我把太阳的金粉撒向人间，让大家在光明里工作。一个快乐的使者说：我让花儿们都开放，把世界变得更美丽。一个仁慈的使者说：为了证明神的存在，我去建一座五彩的拱桥。 最后一个使者略显寂寞，他说：我的任务是寻找一些影子，天不早了，大家赶路吧。 太阳光就是日本童谣诗人金子美玲的作品。 是啊，这首诗呢，大家听了之后呢，你会发觉它前面五分之四呢都很童谣。太阳光它用童话方式去讲啦，即是光好像太阳使者这样出发，跟着碰到南风，全部都像人这样就问答南风，问它做什么，跟着每一道阳光都在讲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全部都是正能量的。但去到最后，其中一个阳光话：其实我的任务是去找些影子，因为我哋谂到阳光，除了送温暖啊、送光明啊，同埋佢话有一个使者是送去建造彩虹啊嘛，落完雨阳光就会制造出一个五彩嘅拱桥啊嘛。但系最后呢个使者，我觉得呢首诗有啲似啊金子美玲喺度自我嘅一个辩解咁样。就好像我哋两集落嚟都喺度讲紧，咦，童谣点解会有咁灰暗嘅成分嘅？吓、 嗯 啊，童谣唔系应该就系小朋友嘻嘻哈哈就算噶啦咩？哦，原来佢话其实佢就想讲，这个世界除咗光，仲有影嘅。只要有光就会有影，咁、影冇可能冇人理佢嘅。我就做一个寻找影子嘅诗人啦，咁样。 嗯，哇！呢首《太阳光》即系又系谂唔到点解会、 最后反转吓， 系咯，吓、 嗯 啊、有咁嘅内容，点解佢会即系想象到咯？吓、啊，《太阳光》跟住我哋要听《云的颜色》。 云的颜色，金子美玲。晚霞消失了，云的颜色暗了。打完架的孩子一个人回来了，看见天边的云，孩子忽然哭起来。 云的颜色呢首诗呢， 是啊，最后一首啦，非常之短嘅云的颜色。我点解要揀呢首诗呢？因为好有触动。呢首诗呢是一个男孩子嘅视角，同埋呢我諗好多男孩子都经历过，我自己也经历过。哇，调皮捣蛋一大轮之后啊，或者同人打完交，唔知係打赢定打输啦，总之都係两败俱伤㗎啦，细个打交。咁啊，要打输咗若无其事，受咗伤，男孩子话：，诶、我唔惊，咁样就开开心心继续翻屋企。但系翻行行下，突然间望到天边嘅云，啊，嗰种美丽，或者呢慢慢太阳西沉。其实小孩子呢，佢冇一个理性嘅思维话系，哦，咁样意味住乜嘢？但系佢有直觉，佢直觉觉得，哦，快乐嘅一天，或者系调皮嘅一天，慢慢咁过去啦。我自己喺一次又一次嘅打架入面，我又成长咗，慢慢变老，失去咗我嘅少年时代。咁跟住呢，佢都莫名其妙咁样就喊咗起嚟。余音渺渺啊，呢首诗即係你可以感觉到个太阳继续沉落去，但係个小朋友嘅哭声呢停唔到落嚟。我哋经常因为我自己做咗爸爸之后，我就会发现有时小孩子喊起上嚟嘅时候呢，佢係会沉醉喺自己嘅悲伤入面。你好难叫佢停嘅。我哋经常见啲爸爸妈妈话：，喂，唔准喊，快啲收声啊，咁样噶嘛。但系佢唔会收嘅，因为佢要喊够咗，佢先发泄晒佢嘅情绪。就呢首诗嗰种寂寞感非常之强大，就我觉得读完之后呢，尤其一个成人去读啊，你会就会得出唯一嘅结论，就系话呢种哭声、呢种打交嘅快乐都已经一去不复还。 哇，好难想象啊！真系作为 女性就好难想象， 系 我唔止试过一次系咁样，即系打完架或者踢完波，哇，只膝头又损晒咁样。 原来可以咁感受， 系啊，好感动嘅，跟住自我感动一番啦，觉得哇，自己好似一个战场嘅英雄咁样翻嚟，但系突然间就觉得悲从中嚟。 系，咁我哋一连两个星期介绍咗金子美玲啊，咁其实佢仲有冇其他嘅诗集？应该冇咯，嗬。 其实佢依家佢诗出咗好多中译本，我手头上呢个呢天堂里啲妈妈呢个系佢嘅全集嚟嘅。 嗯。 咁台湾有译本啦，另外大陆出过两个系女性嘅译本嘅，其实有佢温柔嘅一面嘅。 系啊，去想想一百年前一个寂寞嘅心灵，我觉得我依家读佢嘅诗，我讲我自己啦，读佢嘅诗好似都喺度同呢个心灵对咁话，因为佢嗰阵时系冇任何人可以帮到佢。 嗯，吓金子美玲啊，咁我哋下一集再介绍其他嘅诗人啦，拜拜。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